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2017年6月21号星期三，节目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6月20号，大兴二小接到了大兴区医院同城小区美好家园物业管理公司送来的一封表扬信，这到底是表扬谁的呢？记者对这件事情进行了了解。 想安全事，上安全岗，做安全人。六月正值第16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观音寺街道借这个机会，在6月16号安全生产主题宣传日当天，由大兴区住安服务中心在团河社区设立了主会场，在其他社区设立了分会场，对安全生产常识进行了宣传。 种满花草的门庭，淡黄色花纹瓷砖铺就的地面，米色布艺抱枕和坐垫装饰的沙发，走进天华园三里一栋洋房小区的一户居民住所，一进门，一股清新雅致的气息就拂面而来，没有多余的点缀，没有精细的装修，简单的风格让屋内布局显得明快整洁，落落大方。在正午明媚阳光的照射下，整个客厅更显得窗明几净，让人感到温馨舒适。这就是周又新和蔡志华两位老人的家。周又新家庭先后获得了大兴区最美家庭、首都最美家庭标兵户等荣誉称号。接下来记者就带您走进这老两口的家去看看。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6月20号，大兴二小接到了大兴区医院同城小区美好家园物业管理公司送来的一封表扬信。原来在6月16号下午，大兴二小3年级3班的刘晨灿和3年级4班的孙逸璇两位同学，在医院同城小区健身区玩耍时，捡到一部崭新的手机。两位同学立即将手机交到物业，并且通过物业联系到了失主。失主拿到手机后，对这两位同学表示了感谢。当失主得知两位同学是大兴二小的学生时，更是对他们竖起了大拇指，称赞二小的孩子真棒。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被这两位同学拾金不昧的行为深深地感动了，特地给学校送来表扬信，希望将两位同学的好人好事行为进行通报表扬。 本台消息，想安全事，上安全岗，做安全人。六月正值第16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观音寺街道借这个机会，在6月16号安全生产主题宣传日当天，由大兴区住安服务中心在团河社区设立了主会场，在其他社区设立了分会场，对安全生产常识进行了宣传。观音寺街道尚主任说，这么热的天，特意给大伙儿送上一丝清凉，希望大伙儿多看宣传册，普及安全知识。通过向居民群众发放宣传扑克牌、环保购物袋以及折页等材料，倡导居民安全用电，增强安全生产法律意识。此外，为增强安全生产月期间的宣传效果，营造全民安全良好的氛围，观音寺街道联合北京市大兴区住安服务中心，深入辖区企业、居民小区及建筑工地等，相继开展了有针对性安全知识讲座， 进一步提高了各层面人员对安全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全力构筑社会安全防火墙工程。 本台消息，种满花草的门庭，淡黄色花纹，瓷砖铺就的地面，米色布艺抱枕和坐垫装饰的沙发，走进天华园三里一栋洋房小区的一户居民住所，一进门，一股清新雅致的气息就拂面而来。没有多余的点缀，没有精细的装修，简单的风格让屋内布局显得明快整洁，落落大方。在正午明媚阳光的照射下，整个客厅显得窗明几净，让人倍感温馨舒适。这便是周又新和蔡志华两位老人的家。周又新家庭先后荣获了大兴区最美家庭、首都最美家庭标兵户等荣誉称号。 提起周又新和蔡志华的名字，在小区里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不单单因为他们是最早入住的一栋洋房的住户，更源于老两口社区志愿者的身份。每逢重大节日，居委会组织志愿巡逻、文化活动等，他俩从来都是积极响应、踊跃参与。一来二去，别说是经常一起参加活动的同龄人，社区里的年轻人都对他们十分熟悉，只要碰见都是一口一个周阿姨、蔡叔叔的叫着。不过虽说两人都是热心社区建设的人，真要细说起来，蔡志华退休后的志愿生涯可要比周又新早上两三年。 2002年，退休后的周又新和蔡志华跟随女儿从唐山搬到北京居住。2005年，社区居委会成立后，不甘于无事一身轻的退休生活，蔡志华主动加入到小区志愿者队伍中，还担任起了楼门长的职责。看着老伴儿能尽己所能为社区做些贡献，周又新虽然心里痒痒的，但照顾未满一岁外孙的重任让他无暇分身。一直到外孙长大一点，上了幼儿园，他才终于多出些时间。2008年，和老伴儿一同参与居委会在社区内组织的北京奥运会社会治安巡逻后，二人正式成了社区里的一对志愿者夫妇。 此后，小区志愿巡逻、入户调查等社区工作也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军人出身的蔡志华是个严守纪律的人，受他影响，周又新责任感和使命感也非常强。执勤时，不论夏天的酷暑当头，亦或是冬天的寒风料峭，两人从花甲之龄步入古稀之年，向来都是坚守岗位，毫无怨言。2016年，在北京市人大换届选举居民需求调查入户工作中，蔡志华因腿疼行走不便，周又新在照顾好外孙的同时，还主动担起了楼门长的职责，克服困难，圆满完成了任务。 另外，二人还十分热衷公益事业，用自己的方式向身边的人传递社会正能量。周又新积极参加荣华街道和社区居委会组织的给环卫工人、空巢、高龄老人织围巾、送温暖活动，充分利用起自己的闲暇时间，尽自己最大努力，在短短几天内赶制出来几条围巾。蔡志华在自身绘画基础上自学了烫画手艺，用一幅幅作品向大家展示老年人的风采，传承着中华民俗。除了是居委会的得力助手，两人还是街坊邻里公认的社区好邻居。多年来，他们用助人为乐帮助大家解决了一个个难题，用乐善好施营造了有爱的邻里氛围，始终不变的热心也让他们赢得了邻居们的绝对信任。 在两位老人的家里，经常放着几串别人家的钥匙，那些都是暂时到外省老家居住或者国外探亲的邻居家的家门钥匙。对于这样的托付，如果换了别人，怕是多少会觉得有些为难。可麻烦不说，要说这期间再丢了什么东西，就算自己什么都没做，也脱不了干系。但周又新和蔡志华两人却不以为然，只要是邻居所托，他们肯定会不加思索地答应。而既然选择承担这份托付，老两口也绝不含糊，认真履行好自己守门人的职责。邻居外出期间，两人每天都会到家门口进行巡视， 听到邻居家的敲门声，都会主动过去询问。 2016年夏季汛期期间，担心外出邻居家里进水，夫妻俩挨家挨户到托管房屋查看门窗是否关好，屋内是否进水。秋季，邻居托管的房屋院里落满了枯叶，担心引发火灾。在蔡志华腿疼难忍的情况下，两人仍然坚持将邻居院里的枯叶打扫干净。除了守护邻居家的财产安全，两人还不忘邻居家的面子工程，免费为邻居修剪葡萄枝和果树枝，不求任何回报。或许正是这份发自心底的热心吧，街坊邻居对这对夫妻给予了绝对的信任，甚至在因公出差时，连带钥匙和自己上学的孩子都放心地托付给他们代为看管。 而说到这些调皮的熊孩子们，就不得不提老两口另外一个品格，乐善好施，这也是街坊邻里为之称道的。老两口不仅是关心邻居家托自己照顾孩子的饮食问题，为放学回家的孩子提供些吃的喝的，每年到了门前种的葡萄成熟的季节，他们总惦记着给街坊邻居家送些过去，和大家一同分享甜蜜的果实。当然还有从中协调解决邻居因停车问题与街坊的矛盾，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帮助无户口孩童邻居补齐手续及时入学等等。夫妻俩为大伙儿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没不胜举。十几年来，随着时间变化的是社区和他们二人有关的不断递增的动人佳话和邻里间越来越浓的情谊，不变的是两人助人为乐的那份初心。 虽然说了这么多关于周又新和蔡志华夫妻俩的事儿，但首都最美家庭标兵户这一称号的获得可不仅仅与他们两人相关，和他们的女儿的家庭也是密不可分的。周又新和蔡志华的文化水平不高，都是初中毕业。两人结婚后，和中国当时千千万万个家庭一样，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支撑着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两人的善良和坚韧等优秀品质被两个女儿看在眼里，并且在两姐妹身上得到继承。对于父母如此热心社区建设，如今早已成家多年的两姐妹和两个女婿不仅十分支持，而且也和老人一起参与到志愿活动中。 当听说社区或社会上为贫困山区捐衣送暖时，女儿女婿们主动将家中闲置的衣物等物品进行清洗整理好，让父母帮着捐出去。当听说老两口参加社区志愿执勤不能很好地照顾好家人时，家住附近林肯社区的女儿女婿为了让老两口安心，主动提出到外面吃饭，并在下班回家后帮助父母做家务，让父母好好休息，一家人从来都是和睦相处。 俗话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在家长的影响和良好的教育下，周又新年仅13岁的孙子和他的爸爸妈妈一样懂礼仪、识大体，热心社会公益，乐于助人自然不在话下。破坏环境等身边的不文明行为，小家伙看到了也会立即上前劝阻。周又新和蔡志华两位老人就这样一直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在平凡的生活中以爱之名去融化温暖街坊邻里的内心，用真情谱写出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一曲曲文明和谐的乐章，为创建和谐社区发挥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本台记者报道，眼下正值京郊瓜果飘香的时候，有不少果园打出了采摘的招牌。房山区刘立河镇薛庄村秀丽田园种植专业合作社也迎来了一波接一波的采摘客，都是专奔这里的小型西瓜而来。在许多人的印象中，采摘的乐趣就在于能够边采边尝，体验劳作的过程，同时享受亲子的乐趣。可西瓜那么大，小孩搬不动，采摘一个全家都够吃了，哪里来的采摘的乐趣呢？合作社理事长徐秀丽说，他吸引游客的秘诀就在于大棚里种的西瓜， 不仅个头小，而且一个个吊在藤蔓上，新奇又好玩。 人称西瓜姐姐的徐秀丽种了20多年的西瓜，过去一直是在陆地上种大瓜。她告诉记者，那时候种的品种多是华西等大个头的西瓜，单个瓜重量平均在10公斤左右，皮厚，瓜瓤纤维粗，口感也不好。2012年，在房山区种植中心农科所的帮助下，徐秀丽把西瓜种进了大棚里，还用上了蜜蜂授粉、水肥一体化、微喷节水等不同于传统的栽培方式，把花生饼发酵后当有机肥、红糖、醋、啤酒混合替代叶面肥、防虫网、黄栏板等生物防治技术取代了农药，西瓜贴上了无公害农产品的标签。 不仅琢磨怎样把瓜种好，徐秀丽还研究起什么样的西瓜更有市场。许多顾客反映，现在家庭人口少，买回去一个大西瓜，全家人吃一天也吃不完。他向其他果园取经，发现如今人们大多热衷于采摘，许多果园开发了采摘项目，不仅在地头解决了农产品销路，还提高了价格。什么样的西瓜才适合采摘？徐秀丽把目标瞄准了超越梦想这种小型西瓜品种。她说，这种西瓜皮儿薄、抗裂、甜度高、个头小，成熟后重量维持在1.5公斤左右，方便大人孩子采摘，能较好丰富西瓜市场品种，也可以以礼品箱的形式包装，每箱能装3-4个。徐秀丽介绍起这种西瓜品种的特点，这种小型西瓜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能吊着长。 在徐秀丽的大棚里，一个个小西瓜不是躺在地上，而是像葡萄一样挂在瓜架的藤蔓上。徐秀丽说，这种吊腕技术采用单排直立式绷架，钢管装住直立式插入瓜旗，再绑3-4道横杆，桩与桩之间纵向等距离系几根铁丝，顶上一层桩与桩之间用铁丝织成网状，牵引到铁丝上，在每一层铁丝间用绳系住瓜腕，让每条瓜腕沿着绳生长，等瓜长到1斤左右时，根据瓜的大小开始吊瓜，用网袋拖住，或是用绳子吊住瓜茎。徐秀丽说，西瓜吊着种，瓜形周正，很少有畸形，而且受光均匀，通风透气，病虫害少，含糖量更高，皮的厚度要比普通西瓜薄上1/3。 吊在藤上的小西瓜还成为了徐秀丽吸引采摘客的杀手锏，从5月底成熟，短短半个月就被采摘一空了。徐秀丽说，她家的西瓜越种越小，西瓜个头越来越小，价格却越来越高。别看价格高了，销路却宽了，以前要等瓜贩子来收，或者自己雇车拉到新发地市场上去卖，现在采摘的多了，西瓜在地头就卖光了。据徐秀丽介绍，目前合作社共有20多名社员，20多栋西瓜种植大棚，社员们是第一年种植小型西瓜，尝到了小型西瓜带来的甜头，接下来他们打算扩大小型西瓜的种植面积，管理更加精细，提高西瓜的品质，开拓更大的市场。 本台消息，苏婆婆将芭蕉给4岁的晨晨吃，正好5岁的丹丹来找晨晨玩，两个孩子就一起吃，不幸的是丹丹被胶块卡住了喉咙，窒息死亡。丹丹父母将苏婆婆、晨晨爷爷告上法庭，说晨晨爷爷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儿童食用芭蕉的危险性，他的行为与丹丹死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苏婆婆提供芭蕉是丹丹窒息死亡的直接原因，需要负连带赔偿责任。 晨晨和丹丹的爷爷都在广东佛山丹灶镇朗新石龙村租地种菜，住在菜地公棚。2015年1月15号上午，60岁的苏婆婆到菜地捡菜时，将几个芭蕉，当地人俗称大蕉，给了晨晨吃，随后离开。晨晨爷爷当时在场，并没有提出异议。当天上午11点多，丹丹来到菜地找晨晨玩耍，两人每人吃了一根芭蕉。大约到了14点， 陈震爷爷突然听到陈震大叫，赶过去一看，丹丹倒在地上，两手发抖，面色发青，口吐白沫，地上掉落一根没有吃完的芭蕉。 陈震爷爷赶紧叫来在附近菜地干活的丹丹爷爷，丹丹爷爷马上拨打了110及120。后来众人将丹丹送到朗新卫生站救治，医护人员对丹丹进行抢救期间，从丹丹的喉咙里挖出了一块直径约5厘米、表面带血的芭蕉。下午15点多，医生宣布丹丹死亡，死亡原因是异物吸入窒息。丹丹的父母提起诉讼，要求陈陈爷爷、苏婆婆共同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误工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合共70多万元。 原审法院认为，苏婆婆的芭蕉没有毒，符合食用安全要求。苏婆婆只是将芭蕉分给了晨晨，并得到了晨晨爷爷奶奶的同意，没有给丹丹。事发时也不在现场，苏婆婆不可能预见芭蕉最终会交到丹丹手上，更不可能预见丹丹在进食芭蕉时因噎窒息。苏婆婆在事件当中并无过错，她的行为与丹丹死亡的事实之间也不存在因果关系。 原审法院认为，丹丹已经5岁，并就读幼儿园，根据普通人的认知，丹丹的年龄及经历足以让他懂得对常见食物独自进食的能力。虽然晨晨爷爷当时在场，但其对丹丹不负有法定的监护职责，而他对丹丹独自进食芭蕉的行为未加看管，也是基于普通人对事实的合理判断及善意信赖。事发过程，晨晨爷爷没有主观故意或过失做出侵害丹丹的行为，其在事件中没有过错。 无论苏婆婆将芭蕉分给晨晨，还是晨晨爷爷、晨晨将芭蕉分给丹丹，这都是邻里朋友之间善意的分享行为。这种分享食物的行为本身并不会造成死亡的结果，单单是由于在进食过程中一时咬食过多、吞咽过急的偶发因素致使窒息死亡，是没有办法预见而令人惋惜的意外事件。晨晨爷爷、苏婆婆的行为与单单的死亡并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单单的父母痛失爱女确实不幸，但将不幸归咎于法律上没有过错、道德上义无不当的晨晨爷爷、苏婆婆，这不是法律追求的公平正义。单单父母主张晨晨爷爷、苏婆婆担责赔偿，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单单父母上诉说，晨晨爷爷作为晨晨的临时监护人，有权利和义务监督晨晨的行为。陈震爷爷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儿童食用芭蕉的危险性，并且对陈震给丹丹食用香蕉的行为没有加以反对和制止。陈震爷爷该行为与丹丹死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他作为陈震的临时监护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丹丹是因为陈震给芭蕉吃致死，3-4岁小孩吃水果冻、芭蕉等块状物是一种危险的行为，这是基本常识。丹丹父母还说，苏婆婆提供的芭蕉是丹丹死亡的直接原因，如果苏婆婆没有提供芭蕉，悲剧便不会发生，因此苏婆婆负有连带赔偿责任。 二审法院认为，过错责任必须看行为人是否有过错，有过错有责任，无过错无责任，所以确定陈陈爷爷在这一案件当中的行为是否存在过错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根据这个案件查明的事实，陈震爷爷无故意加害丹丹的目的和行为，不存在故意侵权行为。法院认为，陈震爷爷对于丹丹进食芭蕉窒息死亡不存在过失。事发时，丹丹是以年满5周岁的学龄前儿童，比丹丹年幼的陈震事发当天也独自进食芭蕉。发现丹丹出事后，他也尽力协助救治。 正如一审法院所认定的，丹丹的死亡属于意外事件，晨晨爷爷不存在故意或过失侵害丹丹的行为，对于丹丹的死亡没有过错。 在本案中不需要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台消息，近年来，很多地方出现了经济因素驱动的假婚姻现象，假结婚、假离婚处于高发态势，尤其是在部分实行住宅汽车限购的地区，由于婚姻关系和户籍与获取住房资格、购车上牌等关联，婚姻成为一些人突破政策限制、获得灰色收益的筹码。与夫妻双方情感破裂不同，假婚姻伴随着拆迁补偿、买二手房、逃避夫妻债务等问题出现，成为一些人突破政策限制、获取灰色利益的手段。 记者近日以准备在廊坊燕郊购房但户籍不符合限购政策要求的名义和一名房产中介人员联系，他告诉记者，可以通过与有燕郊本地户口的人办假结婚，从而符合限购要求。这名中介人员告诉记者，之前帮燕郊本地的客户做过假离婚购房，没有出过问题，购房前会签一个财产协议，写清楚离婚的时候房子归你所有，购房合约签完三个月后就可以离婚，整个流程五个月左右可以走完。记者从北京市民政局了解到，2014年至2016年三年的结婚数保持平稳，平均在17万对左右，然而在结婚人数大体平稳的情况下，离婚人数却逐年递增，同时2016年北京复婚数也有所升高。 受访的法律人士分析，在实际案例中，许多为规避房产限购政策而选择假离婚的当事人，在完成相关房产手续后随即复婚，结合部分地区离婚率和复婚率同步大幅上升的数据，可以看出假离婚占据相当大的比例。受访人士分析，假婚姻现象分为假离婚和假结婚，当事人的办理目的集中在谋取利益和逃避债务上，钻政策空子，通过假离婚获取优惠早已不鲜见。房地产有关人士认为，近年来一线城市房价大幅上涨，通过假离婚的方式规避限购政策，获取首付和利率优惠，成为一些家庭的选择。 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引起了监管部门的注意。今年三月，央行出台规定，对北京区域离婚一年内的贷款人实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从严防控信贷风险。一些房地产中介表示，这大大提升了假离婚购房的成本，政策出台后为购房优惠而假离婚的人大幅减少。还有一些人突破政策限制，通过假离婚过户车牌。近年来，随着北京对购置车辆进行数量限制，摇号购车愈发困难，由此通过假结婚进行地下车牌交易的黑市开始出现。 记者在网上搜索北京地区的车牌交易群，加入了其中20多个群，群里号称用北京车牌摇号第二途径的方法，基本上都是通过假结婚再假离婚办理过户。群里经常发布相关的新消息，有些群还会在节假日期间推送优惠价办理的广告。一位中介人士自称，前几天在我手上就办了3个，结婚登记处也不会为难我们，并给记者传了一份结婚证复印件，上面登记日期为2017年5月15号。记者了解到，当前还存在着通过假离婚获取更多补偿、躲避债务甚至进行恶意诈骗的现象。 在房屋拆迁补偿、农村宅基地等方面，对于没有房产的一方有明显的优惠政策，造成一些地方假离婚高发。为多得拆迁补偿，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夫妻集体离婚。根据相关规定，一户村民只能占有一块宅基地，一些农村地区也出现为多占宅基地而假离婚。此外，北京市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慧说，随着民间借贷纠纷增多，不少欠债家庭通过假离婚来转移财产，尽管最高人民法院有司法解释，对于假离婚躲避债务进行了限制，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往往难以准确界定。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刘霞、景然播音，圆圆、靳声梦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 北京时间20点整。